的生活会逐渐的让我们变得麻木而失去感知，然后呢，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孤独当中去。 All Wonder 往往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化解这种孤独的情绪。如果要用一种具象化的形象去形容他们的音乐，那么大山、湖泊、星空、草原，这些都能够出现在他们的声音影像当中。我不喜欢用时间段去划分一个歌手的收听时间，就是源自 All Wonder。曾经有人说，他们的音乐只能在夜间收听，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音乐的舒适是源自它带来的感觉，而不是人们强加给它的标签。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能够找到我们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From the Dinner Table。 Myself, where were you? Fell back to sleep. I got drunk by noon. I've never felt less cool. We haven't spoke since you went away. Comfortable silence is so overrated. Why won't you ever be the first one to break? Even my phoneis your call, by the way. I saw your friend that you know from work. He said you feel just fine. I see you gave him my old t-shirt. More of what was once mine.See it's written, it's all over his face. Comfortable silence is so overrated. Why won't you ever say what you wanna say? Even my phone misses your call. 在这首歌曲当中，吉他扫弦的声音一直击打着我们的耳膜，编曲和唱腔都显得特别的华丽。你能听到在副歌部分逐渐推进的情绪，很容易让人沉溺于其中。1994年2月1日出生在英国的男歌手、演员 One Direction 的成员之一。2010年的时候呢，他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选秀节目，叫做《英国偶像》，当然落选了。但是落选之后被评委编入了 One Direction， 从而晋级并一举夺得了当季的 季军。2016年的时候呢 ，One Direction 也是暂停了五年以来的繁忙日程，进入了休整期。Harry 就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并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个人的唱片合约。同样，你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二战电影《敦刻尔克》当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是他个人的首部电影作品。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From the Dinner Table， 我在这首歌下面的评论当中看到一句非常美的话，他说希望你别像风，在我这里掀起了万般蓝，最后跟云去了远方，从此山水自不相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的 Coldline， 叫做 Talk I can remember the good old days where you and me used to hide away, where the stars were shining or the sun was blinding our eyes. Yeah, you filled up my glass with promises that could never last, but I still find pieces of you. We don't 这种音乐叫做醉酒音乐，如果你戴上一个隔音效果很好的耳机，声音放大一点听刚刚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到头有一点眩晕，然后胃部稍显不适，那种感觉像是喝醉酒了一样。当然有些人会把刚刚这首歌归结为酒吧音乐，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非常年轻的法国 DJ 兼音乐制作人。不得不说呢，一些城市的确会影响歌手和音乐人的调性，刚刚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英国一支另类音乐二人组，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Who Are You， 有点像早期的 Coldline， 就是那首 Talk 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钢琴吉他节奏古典丰富但是不凌乱。如果你记得疑犯追踪 Person of Interest 第三季第二十集的话，你应该对片尾曲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虽然机器做出了让他们杀人的暗示，但这其实更像是一个对正确道德观存在疑惑的孩子，把杀和不杀的决定交给自己的父亲去做，从中进行学习树立自己的道德观。除了让剧情跌宕起伏之外呢，还在不断地考验着人性的底线。在这个时候，接下来这首歌就响起来了，好音乐赋予了画面更多的情绪和灵魂，这首歌叫做 Machine。

我们听到这首歌非常可爱又非常慵懒的歌曲，来自孙燕姿，叫做《一样的夏天》。有一位听众叫做 Fat Fan， 在这首歌下面写，那年盛夏，我独自一个人睡在外婆家的凉床上，电扇风很大，外面知了声非常的明亮，不知不觉闭上眼睛，睡眼惺忪，不知过了多久睡醒了，已经是下午了。奶奶家的收音机恰好放着这首《一样的夏天》，心里不知不觉空荡荡的，四处寻找奶奶，发现她正在厨房熬粥给我喝。我看了很多关于夏天的描述，都是一些散漫的细碎的时光剪影，好像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不怕浪费时间，日头很长，也是我们就能够心安理得的去浪费时间。骑车八十迈，他说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性的暑假，蝉声里追着美剧，空调房里吃西瓜，跟喜欢的女孩子约去图书馆里自修，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从床上爬起来，呼朋唤友穿着人字拖去食堂，在今晚大概是吃红烧鸡排。时光拖得跟树荫一样深远，而大人的夏天只能叫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我不想过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我想过青春洋溢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记得，你也一定会唱，叫做《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 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 在唱片业鼎盛的时代，南拳妈妈作为组合出道，至今已经从一代跨到五代。一代的南拳妈妈于2004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叫做《南拳妈妈的夏天》。恍惚间，距今已经14年过去了。后来，南拳妈妈也写了不少歌，但那些年翻来覆去听卡带的日子已经远去了。就像《家》这首歌里面唱到那样，转眼之间已经长大，梦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好笑的在挣扎。而如今第五代的南拳妈妈有了他们的新歌，叫做《奇迹》。现在最让老歌迷们担忧的是什么时候成员能稳定下来，组合走得好艰难。但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喜好，如果第五代的南拳妈妈能给现在的校园学生更治愈的音乐，就像当初一代南拳妈妈一样给过我们的那些陪伴，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呢？ 想起花开了，但 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而然就够了，牵手走过 来自蔡淳佳，叫做风铃。有老听众给我发私信说了他最近的生活，当然其中有一段话非常的打动我。他说，周希娜，那天我和我妈妈出去逛街，我妈妈走得很快，走到一家店里面，非常熟练地从一个衣架上抽出一件衣服。他问我说，哎，你看好看吗？我仔细看了看说，不是很好看。怎么了？你喜欢吗？我妈妈顿了顿说，那天我看到这件衣服，我觉得你穿一定很好看，夏天了，你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当时我觉得鼻子酸酸的，我真是怕日子太快了，我想让它慢一点，哪怕我收获的少一点，我也愿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你这段话，我有点不想放那些伤感的歌曲。如果有一天时间，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开心的一天时间，能够陪在父母身边，陪在那些爱的人身边，陪在我们想陪的人身边，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那些想去的地方。 有多久没有注意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 温暖啊，最最单纯的温暖，我们都 处理瞬间的喜悦了， 星星那最最感动的星星，我们都要的。 不是只有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 那平平安安的生活才是珍贵的， 多好啊，可 会温暖的。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 平平安安的生活才是珍贵的。 多好啊，可以自由的去往想去的地方，在天黑之前 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赵西音乐。如果你想找我的话，想给我发私信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赵西就能找到我了。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赵西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赵西音乐的最后一首歌，我要和你一起来听棉花糖女孩。我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评论，他说难受的时候就听着这首歌单曲循环的哭一场吧，擦把脸还是好姑娘。歌词当中唱到，为什么那男孩要离开，女孩不明白。可能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那就让我们一边不明白一边开心着吧，也挺好的。祝你晚安啦，好梦，拜拜。 把它当成宝贝，一辈子守着。